第四界好多好多朋友喺呢一度诞生。当然除咗头先李克勤之后再参加比赛晋身乐坛之外，仲有佢。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如果个女人仍然会为你流泪嘅，即系话佢仲仍然爱你，最怕系佢眼泪已经流干。带嚟咧有苏永康嘅《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稍后咧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咧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风势系颇大，咁啊，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系会增多嘅，室外温27度啊，相对10度81%。跟住咧，我哋有 半边女歌手嗰边咧，呢一位朋友就系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然之后咧就开始慢慢走入乐坛。佢系边个？听下。 面对你有点害羞，爱的话不要急着说， 让我想清楚，再多些把握，等等我。 轻轻地牵我的手，眼里有满满的 如果你找到一个可以陪你慢慢地走你的人生道路，就要好好地拖住他走人生的每一分和每一秒了。讲紧刚刚为你带来的有梁雁玲加上蔡济文的慢慢地陪着你走。梁雁玲都是参加这个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的。 跟住呢位朋友都系噃。 散着淡忘，在这酒店内，这个宁静大堂，燃起香烟，驱散着夜寒，在注视你目我坐在这角落，朝着你在凝望，可否不要再冷漠，再让我迷惑心浓，像白骨架，为何内心的情动难对我 个名叫做吴国敬，有呢一首《酒店大堂》啊！啊，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位朋友咧，咁啊，可能你会谂起佢同郑敬基嘅一首《酒杯敲钢琴》啊！近排咧，佢就出咗只新嘅唱片，系一只翻唱人旧歌嘅唱片。佢个名字叫做黄宝恩。 天已差，错谁可补？一切终于谁摆布？人生果真有定数，太是残酷，太是残酷。多少真爱求得到，到失望和苦恼，情感困三角里，我迷路，你亦迷了路，谁引领？情意幻化作迷人色谱，谁又在幕后埋藏圈套？这段情遗留下太多问号，谁人令情意幻化作无形的刀？谁像是幕后无形主脑？ 唱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迷路》，我们有黄宝恩的歌声。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王毅说，乌克兰局势呈现扩大化和长期化的趋势，负面外日影响日益严重，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中方既不会袖手旁观，更加不会火上加油，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同时支持欧盟和欧洲大国继续划船。王毅又说，相信欧盟将会坚持战略自主，共同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坚持互利共赢，抵制脱欧断链，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坚持求同存异，不会将对方视为对手，不会因为竞争减少合作。博雷利表示，欧洲稳定面临挑战，欧方愿与中方保持战略沟通，欧盟对可能出现核扩散深感忧虑，希望中方施加重要影响，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当地星期五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声明说，作为双方持续致力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一部分，布林肯将会同王毅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两人今年七月曾经在印尼巴里会面超过五小时。王毅当时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有必要保持正常交往，与此同时确实需要共同对话，以确保关系继续沿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冰岛警方拘捕四名男子涉嫌策划恐怖袭击，其中两人被还押候审。警方表示，当局经过调查之后，星期三采取大规模行动，在首都雷克雅未克郊区和西南部另一个城镇拘捕这四名二十几岁的冰岛男子。虽然动机未明，但是据信他们计划向冰岛国家机构和国民，包括议会和警员发动袭击，正调查他们同极端组织的联系。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多款半自动武器，包括以 3D 打印的武器以及几千发子弹。回来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回应有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的时候说，感到极度失望，强调当局有严谨的准则，如果有人违反专业操守甚至干犯刑事罪行，社会应该予以谴责，警方已作调查，如果有需要，医委会可以跟进。另外，卢宠茂说，近日疫情有回落迹象，政府将会适时优化防疫措施，并在医疗系统能够复常的情况下考虑任何方案，包括零加三或者零加零的入境检疫安排。他强调，政府有责任保障全港市民的生命健康，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76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7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39，瑞士法郎零点九七八，加元1.349，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兑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53美元，

头发，因我害怕倘用时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今天只身也罢， 有啲嘢唔係自作多情嘅，就好似你支持我，应该唔係我自作多情啊，嗬？因为你真係准时扭开心机听嘅，或者而家唔係扭开心机，係上网听。听过呢有周慧敏主唱嘅自作多情，哇，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啊！因为通常呢如果听周慧敏嘅歌曲，梗係一坐定定啊，一啲慢嘅抒情歌曲啊，咁先好似好啱佢㗎嘛。呢一种呢有啲跳跃嘅感觉嘅歌呢，啊，对于佢嚟讲呢有几得意嗰种感觉啊。时间嚟到早上5:4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嗱，呢两日呢就同你回顾緊呢一个嘅新秀歌唱比赛里面诞生嘅一啲嘅艺人同埋歌手朋友啦。讲緊歌唱比赛呢，唔知道你都会唔会即係喺你喜欢唱歌嘅时候都会去参加呢？咁佩佩都曾几何时呢都连续好几年呢参加不同大大小小嘅歌唱比赛，当然新手都有参加过啦，咁但系就冇晋身到呢个最后嘅阶段啦。如果晋身咗，可能大家都有机会见到，但系都曾经都喺公仔箱度参加过一啲唔同嘅歌唱比赛，亦都攞过奖。咁但系讲紧即系参加歌唱比赛，好多朋友真系好中意参加歌唱比赛，而且咧仲系好多个歌唱比赛都会攞到奖。咁啊，当然啦，呢啲真系好歌之人啦，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咁。佢咧就系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一路以后咧就不停咁参加歌唱比赛，一直活跃于乐坛。佢啊， 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擅唱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去怎揽夜半日，遥路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擅唱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拾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揽夜半日，遥路远的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擅唱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擅唱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揽夜半日，遥路远的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擅唱碧月， 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名字叫做欧顺希，带来有翻唱 Danny Chan 陈百强这一首的很有意思的歌曲《念亲恩》。当然讲起欧顺希，他真的很厉害，就是说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11岁，而参加新秀的时候都是得14岁而已。哇，真的很犀利啊！咁讲紧咧，一路咧都参加不同的歌唱比赛啦。而家咧咁，当然继续喺活跃于乐坛当中，而且仲系我哋嘅友台嘅一位嘅 DJ 朋友添啊！佢嘅名字欧顺希啊。呢位歌手朋友咧就参加都系歌唱比赛诞生啦。咁其实佢嘅歌曲唔系好多。不过呢一首咧，可以讲得上系佢嘅代表作啦。而呢一首歌咧，佢喺香港诞生咗之后，仲参加咗一个外地嘅歌唱比赛，亦都系攞奖噶噃。 面对夜深，彷徨更受心，随着我现今苦似梦中人，自惭自怨，深深自责。错像痴心分成双份，缘似月色同时间平分，能在这夜空分照耀心人，但情若在分针独中，种出苦果现在。 曾经何时呢一首歌呢都是配配呢在这个卡拉 OK 的飲歌之一啦。咁啊亦都即係喺度 show off 自己嘅嗰个嘛。因为呢首歌呢个高音部分实在係好难唱啊。但嚟呢有林彩琪啦，佢又参加呢个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呢仲攞到季军嘅佢啊。咁有呢一首这就是爱啊。好，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呢，稍后呢係渐转多云，有一两日嘅骤雨，最高气温呢又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呢风势係清劲，指望呢未来几日呢风势係颇大，周末期间呢部分时间係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呢骤雨係增多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当年呢位朋友唱呢，我冇记错佢係唱 Hello 呢一首英文歌嘅。哇，佢一出场我已经觉得佢係一个明星嚟㗎啦。不可能呢就係、因为佢有呢个遗传因子啦。当然呢佢係张老姐姐嘅公子。点都有啲音乐感嘅。当然啦，一出场我应该觉得佢应该係冠军。事实上都係攞咗第四届嘅冠军。他的名字叫做杜德伟，忘情号。 为何沿途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说笑笑过了多少晚上，车声的节奏，窗边的世界，远去了永远也赶不上。如像半年前决裂时，慢慢让他身影散失路上，眼前人往事情仿似消失于异乡。如像我昨日远行前，望着大地后退的方向，因今天我要狠狠摆脱这创伤。为了依恋他却得到眼泪，为了不想他却得到控罪，这身躯如何在震荡下沉睡。没有他的家怎么可进睡，没有他的心怎么可说话，也许天明时会与车上碰见他。便已开开心心过去多少晚上，车声的节奏，窗边的世界，远去了永远也赶不上。如像半年前决裂时，慢慢让他身影散失路上，眼前人往事情仿似消失于异乡。如像我昨日远行前，望着大地后退的方向，因今天我已不想恋爱与感伤。为了依恋他却得到眼泪，为了不想他却得到控罪，这身躯如何在震荡下沉睡。 有他的家，怎么可进睡？没有他的心，怎么可说话？也许天明时会与车厢碰见他，也许归来时再记不起爱过他。 唯一一首可能懂唱几句泰文的一首歌曲，有这个草蜢的失恋，讲的当年很喜欢就是播这首歌就跳这个叉叉，因为真的很起劲的这首歌。讲的就是这个组合都是参加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而进军乐坛的，都是参加第四届。好啦，望个钟时间来到早上的5:59，那转头回来有6:00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上来。今日星期五，所以出现在健健康康才清晨呢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转头再见。 个怀疑卖淫单位爬出窗外，原冷气机落到地面被警员截查，警方相信这个人持护照入境，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5: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23号，农历咧就系8月28，秋分嘅日子啊，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2%嘅，咁啊。一陣間咧出現喺呢個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啦。咁啊，大家都經歷咗都好幾年嘅呢個疫情嘅生活啦，唔知大家有冇好習慣，定係都仍然係覺得唉，真係好唔習慣咧？應該相信都已經習慣，但係呢個習慣究竟係令到你係可以安然度過啊，定係好影響你嘅生活咧？咁一陣間咧就會有沈醫生同大家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疫情。影响生活底下，我哋应该点样做？应该点样去调节自己嘅心态咧？喺度即系继续喺呢个疫情当中咧生活嘅，因为始终咧即系喺疫情当中，好多时候都带嚟好多不便啦，亦都咧好多忧虑啦，亦都好多担心啦。咁但系呢啲嘅忧虑、呢啲担心，虽然我觉得系必须要有嘅，因为即系会提高自己个警觉性啊嘛。咁但系呢啲忧虑同埋担心，系真系会影响到你嘅人嘅一啲嘅生活嘅时候咧，咁就真系要好好咁正视啦。咁一阵间留意住阿沈医生嘅讲解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更加留意咧就系好歌啊。嗱，讲起新秀歌唱大赛，诞生咗好多好劲嘅人，四大天王都有啊。当然就是讲紧我哋嘅 Leon 黎明啦，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多孤单也习惯随时随地将寂寞承受，泪总是不停流，不可停留，路始终都要走，即使失去梦仍然长久，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经日夜回望，就算多么繁忙，总不能忘，别要让你失望，一生需要你。无论人在何方，仍旧听得见我，旧爱并未遗忘。爱是没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要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多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经日夜回望，就算多么繁忙，总不能忘，别要让失望，一生需要你，无论人在何方，仍旧听得见我，旧爱并未遗忘。爱是没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 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往事是全无痕迹，一段传奇，但偷偷感动你，谁在乎歌声背后曾爱过的你，仍渴望歌中每字都可抱紧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啦、 啊，大家早晨啊， 早晨早晨。哇，近排咧个疫情又好似重来咁样，哇，见到过万嘅数字咧，真系个心咧都卜卜跳啊。沈医生，你有冇啲担心咁咧？ 你话冇担心咧就假嘅，系、咪？不过咧担心还担心，都系要生活嘅。我呢就会采取一个态度呢，就是担心我就将它转化成为一个动力的。 是。 即是怎样动力呢？ 化悲愤为力量是吗？ 是啦，没错啦。第一个动力呢就是要去到做好自己的防御措施啦、是不是、要谨慎啦、真的不可以轻敌的，讲真 的。 是、第二个动力呢就是我会将这个这样的担心呢化为一些我自身的一些新的目标。新的目标，咁咧就当我有一个新的目标嘅时候咧，我个专心，我个专注咧就去咗嗰啲新的目标嗰度，就而唔系咧俾个疫情咧系控制住我咯。 啊，你又讲得啱，因为咧讲紧咧系呢几年咧，即系受住疫情嘅关系咧，好多嘢都好似停滞不前咁样嘅啦。即系最明显就系细路仔嘅学业啦，你好似咧中意又翻下，唔中意又唔翻下咁样，突然之间又话网课，咁其实即系作为家长啊或者学生，其实都好无所适从。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打工嘅，咁又可能即系受住疫情嘅关系，可能令到佢份工作亦都相对地唔稳定，做老板啊更加大件。件事添系嘛？今日唔知听日事咁，真系好似好难过咁样噶喎！啲日子 系啊，冇错。所以今日第一个 point 就系一个点咧，想同大家去分享啦，又或者讨论嘅咧，就系、是、啊、哎，我哋喺个疫情底下有咁耐啦，都成两年几啦，系咪？咁我哋点样去喺呢个疫情底下去个心态啊，或者点样自处咧？我讲一个例子啊，其中一个个病人咧。就嚟睇我啦，咁佢话俾我听咧，都自己有个即系情绪嘅问题啊，比较低落啊，抑郁嘅状态咧，都有年纪啊咁样啊，咁我哋就即系一路即系除咗讲嗰啲病征之外咧，我哋好紧要就系、是、都要揾个原因嘅，啊咁就系究竟佢啊咩事令到佢咁样去抑郁咧？啊，其中一样当然好多原因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俾我听，佢过去嗰年纪咧。佢都系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好似好逐啲讲就好似好废咁样啊。咁、我点解咁讲咧？点解咁谂咧？咁样咁佢咧就话，因为自己咧其实有一个谂法啊。咁佢廿零三十岁嘅啫。咁啊，佢谂住创业。创业佢自己心目中咧都有一啲嘅即系生意嘅一啲嘅谂法啦。系啦，计划啦。咁但系奈何咧，就因为。受住疫情嘅影響啊，佢冇辦法咧，佢覺得啊，冇辦法咧可以開展到啊，好多限制，好多諗到疫情對呢一個生意嘅影響啊，令佢卻步啊，嚇咁佢個心態就係、是、咁，我咁你點過啊呢年紀？佢就話啊，咁我啊冇辦法啦，我都覺得即係個疫情底下咁樣嘅時候咧，我行前唔到啊，我就喺度諗下叫疫情幾時過咯。 咁佢就冇做嘢啦。 等下年纪啦，系啊，冇错，就喺度等啊，一路等咗年几啊， 咁啊覺得自己成日喺屋企，唉，好似屈屈不得志咁啊！明明有啲嘢想治嘅，咁但係疫情係令佢真係一路都好似寸步難行咁樣，咁就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咁啊覺得日日好似好頹廢啊，無所事事啊，冇乜目標啊，一路淨係得個等字啊，唔知點算啊咁樣，令到佢咧覺得自己個人係好喪、好迷失啊。咁呢一個其中一個我哋都見到嘅現象咧，就係、是、所以拎出嚟講咧，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唔好俾呢一個疫情咧去佔據咗我哋嘅生活。當然咧，我哋就唔係話要躺平啦，唔係話咧要我哋唉唔好理個疫情啦，共存得噶啦，同與病毒共存咁樣。我諗我哋嗰個態度唔係咁樣嘅，我哋嘅態度咧就係、是、有疫情，我哋要小心，我哋要做足謹慎嘅，做足自己要防疫嘅本分。咁但係我哋嘅眼界，我哋嘅眼光咧就唔係專注喺個疫情嗰度。我諗我哋嘅眼光咧係要重新定立一啲自己新嘅目標。剛才我講呢個例子出嚟呢，就係、是、嗰個病人嘅例子出嚟，就想同大家鼓勵大家或者同大家分享呢，就算有疫情我哋都可以有新嘅目標，有一啲我哋想喺我哋生命裏面或者生活裏面呢一、這個階段我哋想要達成嘅嘢、你話可以係好獨特嘅，好 specific 嘅有得、你話可以好 general 嘅，好大路嘅亦都得㗎喎。咁、例如啦，如果好似我病人咁样啊，佢想搞个生意联系啦，咁但係呢因为疫情阻住佢喎，咁呢个搞生意呢一个目标咪好 specific 囉，好独特囉，係咪？咁但係佢想搞个生意嘅时候，咁有疫情喺度又係一个事实啦，疫情几时走、大家都唔知 道，沒錯， 我哋冇可能等嘅。咁我哋呢就试下转个心态，就係、是、我哋想搞呢个生意点样喺疫情底下可以有少少嘅改动、有少少嘅 adjustment，令到我哋个生意都可以照做，或者改少少一啲嘢、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前咯、就唔使喺度企喺度等。咁除咗生意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嘢个，例如学生，我哋可以啊有一啲新一年啦，有啲新嘅目标，我哋想喺边一科个成绩好啲，咁咪去设计我哋个时间表，或者自己温习个时间表，点样可以做好啲？又或者我哋啊有一个兴趣想建立，又或者我哋想去减肥咁样，系咪？咁全部都喺我哋新嘅目标嚟嘅，全部就算喺疫情底下，我哋出唔到去太多做运动咧，我哋屋企都可以做一啲运动去令到我哋减肥啦，或者我哋健康啊等等啦。就算你话一啲好 general 嘅啊，好大路嘅，我想开心啲，我想健康啲咁样，其实都可以嘅。例如咧，我想健康啲，其实走离唔开就系要一个规律嘅生活模式啦，系咪？ 系冇错。 作息啊、睡休息啊、瞓觉啊、饮食啊，点样去到运动啊，帮自己喺个生活里边平衡到一啲工作啊、压力啊、运动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正正就系我哋都可以成为一啲新嘅谂法或者目标咯。咁我哋当我哋有呢啲目标嘅时候咧，我哋嘅着眼点咧就唔再系喺个疫情嗰度。再唔係一啲我哋控制唔到、掌握唔到嘅嘢，而係一啲好實際，我哋真係可以有一啲實質嘅嘢可以落手做嘅，喺我哋自己掌控到嘅。咁咧，你嘅生活咧，你會覺得個掌控感好好多啦，個安全感好啲啦，個心情都好啲嘅。 啱、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喺疫情当中，佢真系失业嘅，咁但系咧，佢又将佢自己嘅一啲嘅空余嘅时间咧，因为太多啦嘛，咁佢周围去学嘢，咁啊学到咧真系可能有啲系佢平时冇时间可以学嘅嘢就走去学啦，有啲咧就谂住喂我准备好心态去转行啦，我去学定嘢咁样，即系我觉得佢起码即系个心情咧仍然 keep 住喺一个好上进。嘅心里边咯，咁同埋即系譬如以佩佩嚟讲咧，即系上一转疫情，咪即系全部嘅日子都几乎都要喺屋企里边度过噶啦，系咪？咁嗰段时间其实我练咗一身咩好武功咧，就系厨艺嘅好武功啦。因为咧由朝煮到晚，由晚煮到朝，你会谂好多好多菜式嚟令到自己好似嗰一日系特别丰富嘅。咁变相地咧，个人系有目标啊！今日咧我想煮呢啲餸菜，然之后咧得到屋企。人的称赞，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长期的目标就是我希望第日如果我煮到这么上下觉得真的 OK 的话，不如我开一间餐厅了，我都有这样想过的、当然即都是那个想字啦，但是一个人的心态上面都是觉得是不会觉得那个疫情是会阻碍到自己的样子。 没错， 錯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個心態同埋著眼點嘅問題啊，係咪？如果我哋個著眼點唔再喺嗰度咧，我哋豁然開朗好多。 係係，咁但係講係容易喎，沈醫生，即係但係你要個即係可能冇乜目標嘅人去 set 個目標又好困難嘅喎，同埋如果佢可能已經待咗兩年啦，而家你要去改變，又點樣可以幫到佢咧？ 我覺得咧好緊要就係唔好自己淨係自己諗咯。真係唔好淨係自己諗，因為有時自己諗啦，諗諗下就轉咗牛角尖。尤其是咧，如果當你係已經個心情係比較低落啊，比較沉鬱嘅時候咧，你諗嘅嘢都係會負面嘅。你諗一啲新嘅目標出嚟嘅時候，你自然好容易同一時間咧就諗咗好多困難啊，諗咗好多問題啊，咁就令你卻步，覺得都係唔得噶啦，唔使做啦咁樣。但係反而咧，我諗將呢啲咁嘅心態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同你屋企人分享，同你好嘅朋友分享，同多啲人傾，同多啲人傾，又睇下人哋嘅諗法係點啊，將你嗰個目標又試下講出嚟啊，睇下佢覺得可唔可行，或者有啲乜嘢佢會建議你去到調教調節啦。嗱，同多啲人傾嘅時候咧，就唔會將自己嗰個因為自己嘅情緒咧影響住自己嘅思維模式啊。咁呢個思維模式咧係好影響我哋嘅情緒，因為調翻轉嚟講，咁所以咧有時揾多啲人傾，如果你話啊有時傾唔到喎，咁可以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傾啊，揾社工啊，甚至即係係啦，揾一啲其他專業人士傾啊，都可以嘅。我都會好鼓勵咧，即係唔好淨係自己喺自己嘅世界裏邊咧喺度轉咯。 同埋我覺得譬如假設好似剛才沈醫生你講嗰個病人咁樣啦，佢係想做生意嘅，咁又不妨去試下去嗰啲商會度參與下佢哋嘅活動，睇下係咪自己嘅想法同人哋嘅想法都比較接近，咁樣對於你行出你嘅第一步係容易啲囉。 冇錯，仲要攞好多攞多好多經驗嘛，係咪？咁你聽到人哋嘅經驗點樣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呢，你自然可能有多一啲啟發。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同人去接觸同人去溝通攞返嚟嘅一啲新嘅嘢嚟㗎嘛。 即係簡單啲講，要踏出你嘅家門啦，唔好喺屋企裏面呢就困住自己啦，啱唔啱？ 同意啊，同意啊，踏出家門係一個好緊要嘅一步啦。咁仲有就係開放自己嘅心，去同人哋傾，接納多啲人哋嘅意見，同埋唔好驚，即係覺得好似啊自己講咗自己嘅問題出嚟，好似係驚人哋點樣睇你啊。其實大家面對緊呢個問題啫嘛，唔係淨係你一個面對呢個問題，係咪？所以大家都會明白嘅，大家都即係唔會有呢個心態，覺得哇你點解乜都做唔到㗎咁樣。大家都明白個疫情係好多限制咯。 同埋可能你同個朋友傾傾下，個朋友話：咦，我都有咁嘅諗法喎，不如一齊搞啦咁樣。 是啦，或者仲有啲新嘅机遇添。 是咁，所以都系嗰句啦，最紧要呢就系行出你嘅第一步啦。如果你连第一步都唔行出嘅话，点会有成功呢？系咪？ 完全同意。 好，咁今日呢，唉，哇，讲咗好多啦。咁其实我哋仲有一个话题未讲嘅，不如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疫情重来嘅时候，我哋用一个咩心态去呢、這、一个同呢个疫情共存啦，好唔好？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Okay, 拜拜。 同疫情共存就是要买多啲口罩啦，买多啲呢一个检测包啦，亦都要买呢个洗手啫喱啦，亦都要买呢个漂白水啦，就係咁囉。做足防御措施呢，咁又唔使担心嘅，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嘢可能自己觉得好担心或者可能好忧虑嘅话，行出你嘅第一步或者请教多啲朋友，希望都可以帮到你达成愿望。就好似咁啦，我近排呢就帮我小朋友搵緊口罩啦。其实真係唔係好似当年咁样即係要扑嘅。不过你知啦，細路仔呢就鍾意一啲公仔㗎嘛，係咪？咁但係佢鍾意嗰隻公仔呢就係搵唔到。咁要真係要周围去搵下，睇下仲有冇剩返一盒半盒可以搵到嗰隻公仔嘅口罩。咁都好嘅，有个希望㗎嘛，係咪？有个希望可以搵得到，咁都叫做有个上进嘅心啦，係咪？好啦，望一钟呢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啦，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呢，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我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又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因应俄乌战事签署局部动员令之后，继续有大量男性离国。目击者估计，通往格鲁吉亚边境检查站的车龙长达5公里，通往芬兰的交通流量亦都有所增加，但芬兰政府表示仍然处于可控水平。俄罗斯军方表示，在普京下令动员后备军人的大约24小时内，至少有10000人自愿到乌克兰参与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表示，有关符合征召年龄的男性离国的报道被夸大，强调只有服过兵役、有特殊技能和战斗经验的人才会被征召。另外，俄罗斯多个城市星期三有人抗议局部动员令，人权组织估计超过1300人被捕。有报道指部分被捕人士被强制征召入伍，克里姆林宫说做法并不违法。伊朗22岁女子艾米尼涉嫌违反戴头巾规定，在扣留期间死亡的事件触发持续一星期的抗议活动。国营传媒报道，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7人，包括5名安全人员，但是人权组织估计至少31名平民丧生。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莱希说，验尸的报告未有显示警员滥权，但是他不想急于下结论，并已经亲自向死者家属保证会继续调查。他强调伊朗有言论自由，他亦都接受和平抗议，但是目前发生的抗议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混乱行为，必须区分示威者和故意破坏的人。对于美国财政部将伊朗道德警察列入制裁名单，莱希指责西方国家双重标准，反问为什么不调查在西方被执法人员不公正殴打致死的人。位于北大西洋的4级飓风菲奥娜逼近百慕达，当地居民做好防风准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菲奥娜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15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风眼在当地星期四晚在百慕达西面掠过。中心已经向百慕达全境60000人发出飓风警告。菲奥娜较早时吹袭加勒比海，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有4人丧生，至今仍然有100万户无电力供应。美国总统拜登听取官员汇报灾情，又强调联邦政府已经拨出资金协助清理残骸、搜索和救援，强调会继续支持波多黎各。回来本港，警方拘捕3名医生，涉嫌向病人滥发免针纸和滥收诊金，同时拘捕8名病人，涉嫌串谋诈骗。警方说，被捕的医生在短短几个月内，向病人发出1000多至6000多张免针纸不等，收取由几百至到几千元的诊金。其中一名医生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共发出超过6600多张免针纸，单月最高发出超过3000张。警方认为并不寻常，相信该名医生未有遵守卫生署的指引和检视病历就发出免针纸。警方说会咨询专业人士，有关的医生是否涉及滥发免针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3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警方先后搜查3间诊所，怀疑滥发免针纸，拘捕3名医生和22名应诊涉嫌买免针纸的人。警方指其中一间诊所一日就发出192张免针纸，会找专业人士评